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张赞。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1月14号，观音寺街道启动了拆除天际线广告牌行动，当天拆除了京开高速东府路7家商户的天际线广告牌。据了解，经过前期摸底调查，观音寺街道辖区内共有73家商户装有天际线广告牌，根据全区部署，年底前将全部拆除。 11月16号晚间6点多，在大兴清源西里小区南门附近的一个快递代收点门口，一位女士站着抱怨地说，现在快递都不送到家了，连电话都不打，送的货直接扔到代收点了，估计都是这双11闹的。据记者了解，由于双11送货量太大，快递这种甩货行为已经相当普遍。 11月15号是供暖第一天，也是最严停工令第一天。大兴城管走进辖区工地巡查停工情况。停工令期间，全区23个城管执法队将对各工地每天至少巡查2次。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北京社区报大兴报记者报道，11月14号，观音寺街道启动了拆除天际线广告牌行动，当天拆除了京开高速东府路7家商户的天际线广告牌。据了解，经过前期摸底调查，观音寺街道辖区内共有73家商户装有天际线广告牌，根据全区部署，年底前将全部拆除。行动第一天上午9点40分，工作人员分成了3组，一组到楼上开展作业拆除，一组在楼下运输拆下广告牌，另外一组负责警戒安全。记者跟随工人来到一栋4层小楼的楼顶拆除现场。9点50分，一名工人拿着角磨机开始对支撑广告牌的3角铁进行作业。施工负责人给记者介绍作业情况，锯断一根大概需要2-3分钟，一个人负责作业，为了安全还需要2工人配合。10点10分，第一块广告牌成功拆下，吊车将它安全放下。记者粗略统计，当天拆掉了7家商户大小近70块西数字广告牌。 大兴城管观音寺执法队队长樊小兵介绍，11月6号，观音寺街道和城管执法队召开了工作部署会，13号设计拆除方案。根据我们前期摸底，辖区内共涉及73户。经过前期动员，10户自己拆除，63户我们帮助拆除。街道主任尚建刚说，拆除了广告牌，流出的是城市风景、城市秩序和城市文化，也是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北京社区报大兴报记者报道，11月16号晚间6点多，在大兴清源西里小区南门附近的一个快递代收点门口，一位女士站着抱怨地说，现在快递都不送到家了，连电话都不打，送的货直接扔到代收点了，估计都是这双11闹的。据记者了解，由于双11送货量太大，快递这种甩货行为已经相当普遍。清源西里小区的代收点本来是一个彩票售卖点，兼做菜鸟驿站的快递代收。16号晚上，记者来到现场看到，这个代收点是位于清源西里南门内的一个底商，是一间面积不过4-5平方米大的小屋子，远远的就能看见屋外地上已经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包裹，甚至已经占据了相邻店铺的门口路面。 屋内的货架上更是摆满了快递，也站满了来取货的居民。 再说点门外，一位50多岁样貌的男子正在看摊儿。他说，店主是我小姨子，这两天这里太忙了，我们家里过来好几个人来帮忙，就怕货丢了。男子告诉记者，因为进入双11后的收货阶段，近两日代收点业务量激增，每天能达到700-800件，是平日里的好几倍。原来这个小屋足够了，现在只能摆在外面了。由于正是下班时分，很多人进了小区直奔代收点来拿货，一些人自己在屋里屋外翻找着，一些人在屋里排起了队，等待店主的帮忙。看摊男子无奈地说，我之前都给码得好好的，这堆是圆通，那堆是顺丰，这一翻全乱了，更不好找了，也没有办法，忙不过来呀。据了解，代收点的营业时间也因此延长了不少，早上8点多就开门了，晚上9点多才关门。 但是同样感到不舒服的还有不少买家。一位40多岁的女士看着地上已经找出了的好几大袋东西说，我住5楼，买了不少东西，就指望他们能送上楼呢，可快递一个电话没打就给我扔代收点了。女士告诉记者，估计自己订的物品这两天会到，一直在等快递的电话，没成想电话没等来，只收到一条短信告知去代收点取货。我家24小时有人，并不是人不在家呀，咱们在网上购物，一是因为实惠，二也是因为有人送货到家呀。这时一位老奶奶拄着拐棍也来到代收点，我闺女说给我买了个电热毯，说是我在家等着就行，没想到还得自己来取，我这腿脚不好还得特意跑来一趟，真是太麻烦了。 正说话的时候，一辆申通快递的电动车停在了代收点门口，快递员3步并作2步，快速地将几个纸箱子送进屋里，转身开车离开，前后不到1分钟。看摊男子表示，不少快递公司缺少人手，跑不过来，只好这样了。我们这儿本来只负责代收菜鸟联盟的快递单，现在不是菜鸟联盟的也往这儿扔。以前大部分快递公司都是只有客户不在家，与客户联系后把快件包裹放到代收点，现在因为双11量太大，为了提高送货速度，很多快递就连打招呼这个环节都省了，直接把一个小区的所有包裹都放到代收点，这样一下能解决好多单，就能马上送到下一个片区了。 本台消息，11月15号是供暖第一天，也是最严停工令第一天，大兴城管走进辖区工地巡查停工情况。停工令期间，全区23个城管执法队将对各工地每天至少巡查2次。记者看到，在大兴新城北区全民健身体育馆施工工地上，工人正在上盖裸露地面。施工负责人表示，工地已经按照要求停工，明年3月15号恢复施工。据了解，停工令期间，大兴城管将对施工过程中产生扬尘、夜间施工等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同时，城管部门还将利用区住建工委的工地视频监控系统，对各施工工地施工情况进行远程监控。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一名村民家门口突现大量冥币，房门窗户也被砸坏。目前，村民已经报警，安定派出所正在调查。安定镇前安定村村民李先生说，家门口出现不少钞票，我还以为是有人不小心丢弃的呢。后来发现临街的门窗几块玻璃也被砸了，肯定是有人报复。 李先生的女婿小张说，家中的监控探头拍下了作案者的身影。11月14号凌晨0:54，一辆小轿车来到村内，一名身材较胖的男子头戴帽子，捂得严严实实，下车后将冥币撒在门口。0:55，另一名较瘦的男子手持锤状物猛砸玻璃，随后车子很快消失在夜幕中。小张表示，岳父在村中并未与村民发生过矛盾，只是前段时间有一个施工队在村内挖沟，导致地基下沉，房屋墙体开裂，岳父与其他村民阻止了他们继续施工，目前双方仍在僵持中。 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向阳采写的新闻专稿，秋冬大气污染会战。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专访，打响秋冬季的大气污染攻坚战。进入秋冬季节，空气质量持续向低，为进一步强化秋冬季大气环境监管， 各部门采取多项措施，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近日，本台记者就采访到了大兴区城管执法局旅游景区执法队队长李铁岩。李队长您好，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大气污染治理的攻坚行动具体是指什么呢？ 这个呢，主要是要贯彻这个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这个大气污染防治的这个工作，然后由环保部牵头，京津冀，然后还有其他的几个省市，基本上都是北京周边吧，要做好这个大气污染防治的这个工作。其实主要的目标呢，就是进一步加大这个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力度，坚决打好这个蓝天保卫战，推进首都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这个攻坚行动呢，其实这个主要的思路呢，就是要充分认识到这个秋冬季大气环境形势的严峻性和紧迫性，然后坚持这个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聚焦这个秋冬季大气污染来源，坚持治标和治本相结合，工程减排和监督管理减排相结合，常态监督执法与短期空气污染应急相结合，本地治污与区域协同减排相结合，以重点管控散乱污企业清理治理、城市精细化管理为重点，组织实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措施，深化落实责任落实，严格这个督查问责，有效降低秋冬季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减少重污染天气发生的频次和程度，切实改善秋冬季空气质量，做好重大活动空气质量保障工作，推进首都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因为这个东西呢，刚才我说的这些呢，都是这个咱们整个这个行动的一些这个总体要求和目标。 嗯， 这里边涉及的面其实很大。我们城管执法局呢是其中的一方面，因为这里边刚才提到了散乱污企业治理啊、情绪质量管理，这里边要包含包括环保部门、我们城管部门、市政部门，然后这个交通部门。然后我们城管局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在这个工地扬尘治理和这个运输车辆的扬尘治理上，还有包括这个三烧，就是露天烧烤、焚烧树叶、焚烧秸秆，这方面的开展这个治理工作。 渣土车在运输过程中存在泼洒滴漏等问题，容易污染路面，带来扬尘，让市民怨声载道，是治理大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老大难问题。2015年，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北京市对渣土车辆进行改造更新。 北京市啊，在头两年之前呢，这个密闭运输这个标准呢，最早没有明确的统一标准。 嗯， 然后有的是盖个扇布啊，有的就是弄个盖儿啊，那盖儿都那个也盖不严。后来呢，北京市几个部门，包括这个市政管委，包括住建委，包括我们市局，然后联合做出了一个六统一的要求，就是即运输车辆要经过全市统一改装。安装自动开闭车盖扇盖，车辆要安装 GPS 定位系统，车身要涂装为浅绿色，车顶设置建筑垃圾运输顶灯，车门两侧喷涂运输单位名称，车尾箱喷涂车牌号码，等于就这六个方面啊，咱们对它进出了细化的明确要求。然后后来就是北京市指定了，就是说一些改装单位，然后就专门服务这些这个运输车辆的，因为这个运输车辆也是为咱们这个城市的基础建设进行这个工作的嘛，啊，咱们也不能因为这个事挺不耽误咱们这整个城市建设的这个步伐， 嗯， 所以就是给他们进行了这统一的改造。 说了这么多，记者忍不住想问了，那到底什么样的渣土运输车辆是符合规定的呢？ 渣土运输车辆啊，现在主要涉及到这个咱们。根据咱们北京市和国家性的法规呢，现在有几项法规对这个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咱们首先说一个咱们最经常用的《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60条就规定，运输垃圾、渣土、砂石、土方、灰浆等流体散装货物的车辆，应当符合本市环保要求，具有市政管理行政部门核发的准运证件。也就是说，咱们所说的这渣土运输车辆，包括平常这个说大车这种的，其实就是涵盖这几个方面的，运输垃圾、渣土、砂石、土方、灰浆，咱们见着的拉这些东西的东西，首先应该具有市政管理部门、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准运证件。然后在这个法规里呢，还明确规定，就是城镇地区内流体散装货物应当实施密闭运输，运输车辆的密闭装置应当符合规定的标准，并保持牢固、无破损、无泄漏，运输车辆不得车轮带泥行驶，不得沿途泄漏遗洒。 为进一步加强渣土运输的监管工作，大兴区执法队会同多部门及大兴区政府采取宣传、取证、约谈、 签约、联合执法等措施，强化源头治理，采取途中设卡、昼夜不断等方法，对渣土运输车辆进行执法检查。 我们一直是从每年都是从年初到贯穿到年终，都是一个规律性的一个工作。像每隔一个月吧，基本上都安排专项执法月，然后每周呢还要专门安排这种夜查行动，有时候我们自己组织这种夜查，有时候多部门联合。近期呢，结合这个大气污染攻坚行动，咱们跟那个环保、跟交通队和这个交通局，这样经常组织一些联合执法，等于多部门集中一块进行执法呢。一是力量集中，二一个就是你可以各部门那个借力，达到这个执法效果的最大化。今年8月份的时候吧，我们在那个机场地区、机场周边地区、因为那边的施工量非常大嘛，然后我们一检查呢，那个司机呢就跑了，就是一下车之后，要是像说我就打个电话或者什么的，一转头就跑了，而且他们都有电台，啊，前后就直接就传消息了，把那个整个那南市路一条路啊，整个就堵死了，一下那重车将近那个几十吨的重车一下停了，我们数40多辆，一下堵得惊开的了，一下堵了大概2公里吧，这车就停了2公里的车。 作为经营者，他们追求个人利益，面对执法部门的检查，采取能跑就跑、能躲就躲的方式，全然不顾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 有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在这个京开辅路进行这个设点进行检查的时候，有一个车辆，我们发现这个车辆这个密闭装置不符合规定，我们示意他停车接受检查。这个车辆在车流，你像京开辅路车流非常大、车流非常密集的情况，加速直接就是撞向我们这个执法车辆。把我们那个车辆前面那个门子也撞瘪了，然后直接就跑了。然后我们后来通过这个向公安部门然后报警追查这个车辆，最后上了一个技侦和刑侦手段，找着这个当时这个司机了。这是一个外区县的一个车辆和这个司机，后来给他也抓回来了。他说当时我们通过公安部门了解，他说抓人以后，然后调查，他说你当时看见没有这个执法人员示意你停车，真的说看见了，说那你为什么要交道榜？我就是怕他们查我那个罚款，然后我这个就是影响我的这个收入。说我知道我自己这车不行，我没盖啊，我其实不应该上路。他自己都非常明白，所以他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这个手段，直接就跑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专访，打响秋冬季的大气污染攻坚战。为加大建筑垃圾运输消纳违法违规综合整治力度，严厉查处建筑垃圾、土方在生产、运输、消纳过程中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对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运输单位实施责任追诉、查处和问责机制。 我们今年大概6月份的时候吧，在采玉地区，当时采玉执法队巡查时候发现，就在一个农田的那个，一个非常小的路，转到那儿之后，发现这个整个往那个路边的农田里倒了得有那么十来车，这种全是建筑垃圾这种东西。但是这种东西呢，估计是半夜发生的啊。我们的巡查到的时候没有任何迹象，而且像这农村地段也没有什么监控，没有什么这个监控的镜头。后来我们采玉执法队呢跟我们局里也联系，然后我们联合包括这个属地的这个政府呢，也动植办啊，也联合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执法部门，然后我们判断他们这个偷盗的这些人呢还得回来，因为这个以前没有嘛，他发现这地儿往这到了，他觉得哎这回行了，他这个心里肯定还得上这儿再来，对。然后我们在那儿蹲守了3天3夜，24小时的嘛，我们倒班在那儿盯着他，可能凑一趟活然后来一回。到第3天的时候来了10多个车，咔都开了这个小路去了。我们当时已经把这个方案都制定好了，那头有我们执法人员在那头，然后设卡，他那头跑不出去，这头车一进去之后，我们把这边一封，等于把这些车一网打货吧，啊，给他们整个封在这里边了，然后挨个的检查。一，他是没有办理这个准行证件，没有办理渣土消纳证，然后也没有这个上盖，这是还是一个企业，等于是他们有组织的行为。我说你们这从哪来的？从朝阳的某个拆迁工地，然后拆出这些渣土了，没地儿搁啊，没地儿倒。后来就想着就找一个这个没人发现的地儿，就这么倾倒了。这十几辆大概是12辆还是13辆车的样子，我们当时全部予以斩扣，然后后期全部高限处罚，然后对的那个企业也向这个市政管理部门和这个运输行业主管部门进行了这个通报啊，要求他们在这行业管理方面对他们再进行处理。 记者了解到，对于运输车辆违法行为的发现途径，除了他们自己的日常巡查，还有的就是群众举报。 大概是七八月份吧，啊，我们也就是接到过这个群众举报，说在这个新源大街，就是念山公园那条街上，有这个运输车辆啊，这个泄漏遗洒和这个违规的一些行为。但是这个群众举报呢，他举报了当时的情况，等我们赶到，因为我们虽然是30分钟内到现场，但是等我们到时候这车已经不知道开哪去了。 对。 但是我们通过技术手段，我们通过向这个交通部门核查，啊，比如有没有监控。监控看那个什么时间段什么什么车跑过去的，然后看他那个咱们的监控上能看到他这个情形，然后当时我们把那个照片也截回来了啊，截回来之后，然后通过咱们那个建筑车辆查询系统里找着这个车辆的这个所主这个单位和这个那个注册地啊，我们去那个他的那个场所，等于是通知他来接受这个违法行为管理啊。当时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呢，觉得自己很无辜，说我们干什么了？你们就查我，我们都在那个家待着呢啊，我们也没出门。我说你来了就知道了。后来我们给他出示了相关证据，哪天你在哪儿？你看你的车，啊，什么都没干，从这跑过去了。我说你这个还有什么可说的？他就无话可说了。 10月18号，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为切实做好党的19大期间环境保障工作，根据上级工作部署要求及辖区工作实际，大兴区城管执法队积极部署落实责任，坚决杜绝影响市容环境秩序的各类违法行为发生，确保会议期间城市环境秩序良好有序。 在19大期间啊，我们城管执法局呢，从10月1号起就全停休全员上岗，随时随地必须随时响应，尤其我们队又是机动分队，随时响应，随时出动，一直到19大结束吧，啊，就是说上周末，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啊，没有休息日，那个白天晚上的这种巡查和夜查相结合啊，对他进行管控，而且咱们得包括和一些相关兄弟部门相配合，对这个土石方施工的企业采取一些那个停工减产的一些措施啊，就是根据住建委和这个市政管委的一些相关要求啊，咱们也是配合这个相关单位，然后组织对这个施工工地啊，还有这个建筑拆除的这些工地，包括这个运输单位啊，对他们进行这个检查的告知，然后咱们在这个一些重点地区，你像包括我们执法队在这个咱们这个车辆最密集的几条道路，像中轴路、京开路、鲁糗路，这种东西向的就是黄毅路、兴义路和这个威永路，这种路我们都设立的这个执法检查点，对它进行执法检查。 截至目前，共查处违法车辆1500多起，罚款总数额180万左右。接下来，针对大气污染治理方面，我们城管执法局还有哪些工作呢？ 现在啊，我们基本提的要求呢，就是，刚才说针对这个施工扬尘、运输车辆、露天烧烤、露天焚烧、无照售煤、大气污染类的违法行为，要做到5个100%，这个立案率100%，处罚率100%，整改率100%，满意率100%，管控率100%。接下来其实就是前期啊，咱们为这个大气污染那个攻坚行动呢做这些准备呢，都是为了更好的完成这项这个专项行动，但是刚才像我说的这个专项行动呢，其中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就是11月15号到3月15号有一些工地停工啊，一些禁止性的措施，它这个禁止性措施期间呢，我们要整个的全面的排查咱们大兴区域内的吧所有的施工工地、运输企业是否严格执行了大气污染攻坚行动这个方案的要求啊？因为这个4个月的这个时间呢也很长，而且我们已经由我们的业务部门制定了专门的计划啊，工地怎么巡查，建立这个工地的检查制度，车辆，然后一是走访这个在账的这些企业，然后这些个人，二是也是要涉外检查，看在这期间有没有违反这规定，然后进行这个运输渣土这些车辆，咱们一定要说，严格执法。以这个执法为这个保障手段，加强咱们前期的这个管理，罚款并不是目的，咱们只不过以这个处罚的这个后续的这个手段呢，督促他们进行整改和遵守相关的这个方案的规定呢和这个法规的要求。 方子肉、条子肉炖牛腩、炖吊子、让豆腐、四喜丸子、五花肉炖杏鲍菇、猪肉炖粉条，这个八个碗。对，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一方水土养一方文明。青云大席三八宴曾是明清到民国时期北京那些达官显贵招待宾客的首选宴席，

二十年整。